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8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这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上个月第12届全国舞蹈展演在云南昆明圆满闭幕，11天的展演当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1700多名艺术家齐聚一堂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舞蹈艺术的盛宴。最近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舞蹈家王亚斌领衔主演的舞剧《一梦如是》也举行了发布会，将在今年9月上演这场用舞蹈讲述丝绸之路故事的作品。那您应该也猜到了，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的话题就是要围绕着舞蹈来展开。之前咱们聊过源自西方的芭蕾舞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专门来说说咱们中国自己的舞蹈家的故事，也来聊聊他们的艺术探索和成就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9月14号，舞剧《一梦如是》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。这部剧是亚斌和他的朋友们系列的第9集，上下2篇分别由舞蹈家王亚斌和日籍舞者平原慎太郎担任编舞，取材于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不朽人物，用舞蹈这种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。一说到王亚斌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就是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蒙吗？其实距离王亚斌最后一次出演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正好已经过去10整年。在这10年里，王亚斌偶尔也出演过影视剧作品，比如电视剧《推拿》、电影《哈喽树先生》，但他的生活重心早已回归了他的老本行，就是舞蹈。王亚斌6岁就开始学习舞蹈，1999年进入北京舞蹈学院，不到20岁就荣获了几大重要舞蹈赛事的金奖，5次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第一次听说王亚斌这个名字，可能是源自2004年的电影《十面埋伏》。大家应该都记得，在《十面埋伏》中，章子怡饰演的小妹表演一段令人惊艳的水袖舞。章子怡在上中戏之前是舞蹈学院附中毕业，曾经专业学习过6年的民间舞，观众们也对章子怡展现出的舞姿赞叹不已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这段水袖舞其实就是王亚斌编舞的，而且影片中这段舞蹈分为了2段，第一段难度相对较小的是章子怡自己跳的，而难度更大的一段舞蹈其实是由王亚斌替身演出的。在《十面埋伏》开拍之前，王亚斌刚刚结束了桃李杯全国舞蹈比赛，拿到了连续3年的舞蹈表演金奖。正是这样的殊荣把他带到了《十面埋伏》剧组，担任这部电影的舞蹈设计和舞蹈表演。因为画面的需要，剧组专门制作了不同长度的水袖，从肩缝到袖尖，一边的袖长就有4米半。王亚斌说，这样比例的水袖 这种出绣收绣之间的力学远远超出了他的手臂范围，是他使用过的最长的水绣。王亚斌挑战了水绣，也挑战了自己，最终设计出了牡丹坊里那场美艳绝伦的舞蹈场景，既满足了导演对画面的想象，又满足了角色情感的释放。而那一年他只有18岁。同样是在2003年，王亚斌18岁那年，他因为参加央视春晚的表演，在演出后台认识了赵本山。2005年，赵本山筹备乡村爱情故事的拍摄，想要找一个姑娘来演卖豆腐的王小萌。当时待选的演员很多都是二人转演员，性格相当泼辣。赵本山就突然想起了春晚后台那个不太爱说话的王亚斌。等找来王亚斌试过镜后，赵本山说了一句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我看他倒最像卖豆腐的王小萌。就这样，王亚斌连演了2部乡村爱情，让全国观众认识了他，但也让人忘记了他的本行是舞蹈。2009年乡村爱情故事第3部筹拍，而王亚斌正和他的导师一起准备去参加爱丁堡艺术节，时间和电视剧的拍摄档期刚好撞上了，这是一次困难的抉择。王亚斌最终还是选择了舞蹈。同一年，亚斌舞影工作室成立，亚斌和他的朋友们这个原创舞剧品牌也逐渐打响了名气。王亚斌说，这些年来经常有人为我遗憾，为什么不走演员这条路啊？为什么不参加一些舞蹈选秀节目增加自己的曝光量呢？因为我的梦想一直是成为一名舞蹈家，我不会做别的，舞蹈就像融入我血液中，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的话题围绕着咱们中国的舞蹈家来展开，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，著名舞蹈艺术家、舞蹈教育家，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先生。1916年，一个叫做艾琳·阿萨克的女孩出生在加勒比海南部的特里尼达岛上，当时那里是英国的一片殖民地。她的家庭是一个华侨世家，祖父的小名叫阿石，但因为广东话的发音特点，阿石就被念成了阿萨。岛上的英国人就以为这家华人的姓是阿萨克。小艾琳从小成长在英语环境里，但他知道自己的根在一个遥远的国度，叫做中国。无忧无虑的小艾琳喜欢跳舞，在她14岁的时候，母亲带她来到了英国本土，并且带她见到了舞蹈家安东·道林。这位著名的芭蕾舞专家很好奇，为什么一位华裔的小女孩却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阿萨克。艾琳的妈妈解释说，丈夫其实姓戴，而艾琳这个名字在中文里音译为爱莲，于是这个名叫戴爱莲的女孩就此开始了她的舞蹈人生。在安东·道林同时期教授的6名学生中，戴爱莲是唯一的华裔，但她因为个子小，没有芭蕾舞团愿意招收她当演员。在英国学习的9年里，戴爱莲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文化身份上的尴尬，急切地希望了解自己的祖国。1940年的春天，戴爱莲踏上了香港的土地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，她又取道澳门，到了桂林，随即参加了支援抗战的募捐演出活动，创作了好几部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舞蹈作品，同时还从事着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和整理、演出和研究的工作。 1947年，戴爱莲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。1948年，他又在国立师范学院和北平国立艺术学院任教，成为了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。戴爱莲说，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。他说，那一天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在马路上就跳起舞来，我尽情地跳了一天中国的民族舞。我深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无论我的专业芭蕾舞还是我热爱的民族舞，都会迈开蓬勃发展的脚步。我一定要在舞蹈事业中有所作为。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，戴爱莲担任了第一任校长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舞蹈学校，在戴爱莲的主持下很快成立了芭蕾舞团，也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，并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演出了古典芭蕾的经典作品《天鹅湖》。除了芭蕾舞，戴爱莲也没有停下民族舞蹈的创作。他编排的荷花舞展现出了荷花飘在水面上的美好景致，这个作品也在国际上获了奖，可以说是中国的舞蹈作品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关注和认可。他还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编排了双人舞《飞天》，荷花舞和《飞天》这两个作品都被评为是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。戴爱莲少小离家，23岁回到中国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人。2006年去世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赠给了中央芭蕾舞团。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戴爱莲杯全国舞蹈展演每年都会如期举行，影响着更多中国人爱上舞蹈这门艺术。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们聊的是舞蹈，说的都是咱们中国本土舞蹈家们的故事。要是让您说出一个中国舞蹈家的名字，您不一定能说得出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，也不一定知道《乡村爱情》里的王小蒙会跳舞，但您肯定听说过舞蹈家杨丽萍，还有她的孔雀舞。最近由杨丽萍编导的舞蹈剧场《十面埋伏》正在国内多个城市演出。和王亚斌在电影《十面埋伏》里设计的水袖舞不同，杨丽萍的《十面埋伏》在舞蹈中融入了京剧、武术、剪纸等中国元素。在近2个小时的演出中，舞台的左前方一直坐着一位剪纸姑娘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她不断挥舞着一把大剪刀，剪出了将、相、伯、斗、鸡等汉字，帮助观众理解场上的人物。这把剪刀也和悬在舞台上的20000多把明晃晃的剪刀相互呼应。您可能听出来了，杨丽萍这次的作品非常具有实验性，相较于观众们熟知的《孔雀公主》《雀之灵》《雀之恋》等作品，这次的演出也被誉为是杨丽萍的一次华丽转身。杨丽萍的家乡在云南，1958年出生在大理的一个白族人家，她从小就酷爱舞蹈，但是从来没有进过任何的舞蹈学校，她是完全凭借着天赋从村寨走进了西双版纳歌舞团。1980年又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，在1989年的春晚上，杨丽萍用3分钟的时间在全国观众面前表演了舞蹈《雀之灵》。在那一年里，孔雀甚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时尚符号。 不少80后的女孩小时候都有一条孔雀裙。其实孔雀舞是一个傣族的传统舞蹈，最初是由男性演员带着道具来表演。在舞蹈界，第一代的孔雀公主是著名的傣族舞蹈家刀美兰，她的舞姿柔美抒情，参加比赛屡次获奖，还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刀美兰的孔雀舞也成为了舞蹈界的一套标准。杨丽萍刚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时候，发现全团的人都会跳孔雀舞，但每个人跳的却有差别。杨丽萍说，这个差别就在于有的人可能只是忙于生儿育女打打麻将，而像他这样的人就会去搞创作。在云南乡间，杨丽萍可以见到真的孔雀，她的孔雀舞就是在观察自然的经验中诞生的。杨丽萍说，跳舞对很多人来讲是发挥技术，对我来讲不是。我每次跳孔雀舞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，霞光万丈。杨丽萍身边的舞蹈演员也评价说，她的舞蹈与其说是民族舞、民间舞，其实骨子里更接近于现代舞的概念。以自己的想法去演绎一种形态也好，物态也好，本质上就是当时的现代舞。只是观众可能通过服装造型之类的元素认为这是民族舞，但其实在专业角度，他的动作跟傣族舞没有什么关系。说杨丽萍是中国公众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，应该没有人会反对。但要说杨丽萍的舞蹈水平是全国最高，就会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。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一个科班出身的舞蹈学生花上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学下全套的《雀之灵》，杨丽萍的舞蹈难度并不大。但是舞蹈毕竟不是体操，并不能只靠动作的难度高低去打分。有观众在网上写下了自己看杨丽萍跳舞的感受，他说自己看到杨丽萍登台就哭了，美哭了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2003年，杨丽萍从中央民族歌舞团办了退休，她回到云南采风，挑选演员，相继带来了云南印象、孔雀之冬、十面埋伏等原创舞蹈作品。今年马上就要满60岁的杨丽萍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创作激情，那种能让观众美哭了的艺术源泉到底发自哪里？我们来听听杨丽萍自己的阐述。 我喜欢创造，我觉得一个人生命最最美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去创造。我的爱好极其多，小到这个绣花，大到这个种一棵大树，哈，啊，再大就是种一片花，就非常热爱生活。我每天起来都觉得太阳都是美好，哪怕是下雨，我也觉得它美好。我觉得，风吹树叶互相拍打的都是节奏，都是音乐，都是你看书的时候，你感觉一个阳光透到你的书本上，那都是阳光的或者是灯光的舞台的一个启发吧。生命只是一个过眼烟云，我们只是一粒尘埃，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很短暂，在宇宙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再伟大的人没有抗拒死亡、衰老。不要去神话，希望你们也不要神话，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命，我只不过是会擅长跳舞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国的舞蹈家。刚才说了三位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，不过都是女性舞蹈家。其实在过去也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偏见，认为跳舞是女儿家家才喜欢的东西。当然不是了。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没有性别之分，甚至没有年龄之分。国外不少著名的现代舞演员年龄并不年轻，也许他们的身体素质不如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，但是只有经过了时间的沉淀，才能在舞蹈中 展现出生命的色彩。说回性别的话题，咱们来说说国内的男舞蹈家。之前在节目我给大家介绍过几位芭蕾王子，今天要说的这位则是一位古典舞和现代舞的王子，他就是舞蹈家黄豆豆。在不少舞蹈类的选秀节目里，黄豆豆经常担任导师或者评委的角色，也让更多观众认识了他。和杨丽萍一样，黄豆豆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也是因为春晚的舞台。1995年，黄豆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舞蹈学校，同年进入上海歌舞团。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，黄豆豆站在一个硕大的鼓上自由地舞动，这个叫做醉鼓的节目惊艳了全国观众。1997年，他受邀参加了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，在这个芭蕾舞的国际赛事上表演了一段中国舞《秦俑魂》，轰动了国际舞台。近几年，大众看到黄豆豆的场合，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在舞台上，而是在荧屏中或者在讲台上。从中国达人秀、舞出我人生、中国好舞蹈到与星共舞，黄豆豆在各种舞蹈类的综艺节目中以评委的身份出现。有人会说，这是为了出名吗？黄豆豆说，只要是对舞蹈这门艺术的普及有帮助，我都愿意去尝试。舞蹈这门艺术的魅力是存在于剧场当中的，需要面对观众，通过面对面心与心的交流传递到在座的每一个人。但如今是网络信息的时代，更多人是通过网络以及公共媒体平台去了解事物，所以黄豆豆认为，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对舞蹈进行宣传，会让更多的人关注舞蹈，带动更多的人最终走到剧场当中来。今年年初，曾经有几档街舞类的选秀节目站到了风口浪尖，也有人预测2018年将是中国的街舞元年。其实不论是芭蕾舞还是古典舞，民族舞还是街舞，舞蹈都是一种跨越语言、表达情感、追求自由的艺术形式。当您看到每天晚上在广场上快乐起舞的大爷大妈的时候，您就会知道舞蹈并不小众。好，今天关于中国舞蹈家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节目最后送出张杰苏醒合唱的一首《来跳舞吧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come on to me, come on dancing.水也有温度，这一夜是不眠夜，奇迹开始散步。你随着音乐起舞，我痛快了脚步，忘记了这世界，我爱这音乐，我爱这世界，我爱舞动的一切。 鲜花掌声全部都接受，面对快乐谁也不会 say no。 OK come on let's go， 不要太重挑战我的态度，太酷我已经不想脚步，走在高处挑战新的高度，有难处但不会被难住，哈你光芒四处，就让身体随着音乐忙碌，这个时间不用太多约束，每一个舞步让观众记住， 来来来来跳舞，别让你自己再哭。对舞来吧，一起来跳舞，有爱